全民族统一大会北方筹备委员会、南方推进企划团和海外筹备委员会12月1号发表了联合公报。联合公报全文如下：在海内外对全民族统一大会的关心和期待日益增大的情况下，全民族统一大会北方筹备委员会、南方推进企划团和海外筹备委员会于11月30号到12月1号在中国沈阳举行了工作会议。会议决定，根据全体同胞的共同心愿，一定争取全民族统一大会举行，来为国家和平、北南关系改善和祖国统一开创新的转折局面。会议决定，充分反映海内外各阶层争取全民族统一大会举行的意愿，将大会名称定为争取祖国和平与统一、北南关系发展全民族大会，简称全民族大会。会议决定组成一个旨在筹备全民族大会的北方、南方海外共同工作委员会，并今后继续商讨和解决具体的工作问题。